所为凭。 要是要退也要退，不能不能放不能，退不能我那个 岳母。 要想退亲又不行，我的女儿要女，还要有点力量气，他那不劝我亲，老母亲我难了定安心。要退亲 许你一剑，我退平也许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？人你们走上。 是。

竟将因果群灵验，谁人知我？

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。 说对牛弹琴，哎呀，心的呀，这个牛儿的的乖乖，就是牛家的两小子。 陈吉德在此

命呀命。成名如几根年金，夕阳当暗处，天寒晨到宿世，我把。云呀亮很难看，儿呀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，再过两天应该要出家了，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败他啊。 为了迎接你，丁中路铁线就推你不平，黄泉连路，望你娘千万千万月宝藏，哎呀为儿把三几空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